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柳二龙给众人的感觉有些奇特，他的外表和他的言语极不相符，配上一身华贵的衣服，他就是一名贵妇，可他说话的语气又充满了好勇斗狠之意。对当初的黄金铁三角有些了解的赵无极知道，这看上去有些风骚的美女可一点也不简单。当初的黄金铁三角中，弗兰德被称为飞翔的一角，大师被称为指挥的一角，而这柳二龙则是被称为杀戮的一角。为人嫉恶如仇，脾气异常火爆，也只有在大师和弗兰德面前才会有所收敛。当下柳二龙将整个蓝霸学院的详细情况介绍给众人。这里比想象的还要好，整个学院虽然只有200多名学员，但在天斗帝国的魂师界却是有口皆碑。哪怕是出身贵族的魂师们也不得不承认蓝霸学院对魂师界的贡献。这里可以说是平民魂师的摇篮，虽然只开了10年的时间，却造就了不少实力不俗的平民魂师。哪怕是武魂殿也希望能够与蓝霸学院合作，但所有的合作邀约都被柳二龙给拒绝了。总的来说，这里的设施虽然不如天斗皇家学院，但也要比曾经的史莱克学院强太多了。 好了，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去边吃边聊吧。 柳二龙似乎暂时放下了过去的恩怨，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充分显示出了他爽朗的本性，招待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对众人的疑惑一一解释，然后他又带着大家在蓝霸学院参观了一圈，最后才在学院的教师宿舍给大家安排了住处。至于待遇之类的问题，柳二龙直接推给了弗兰德，反正从明天开始，这座学院也将改名为史莱克，不再是蓝霸学院。这一天内，史莱克学院众人由清晨的愉悦到上午的羞耻愤怒，再到现在的柳暗花明，对于他们一行人来说，过得实在是有些过于充实了。晚饭在弗兰德的要求下不像中午那么丰盛，于是大家很快就吃完了。 今天大家也都累了，待会儿早些回去休息吧，明天开始我们恐怕要忙碌了。 刚来到这个新的环境，不论是老师还是学员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柳二龙更是直接把整个学院已经给了弗兰德管理。弗兰德知道这是他的二龙妹故意为之，哪怕这一行为充满了补偿意味，可他却依旧无法拒绝柳二龙，就像自己以前就无法拒绝他的任何要求一样。 小三，陪我出去走走。 哦。 大师不敢和柳二龙灼灼的目光相对，推桌而起，叫上唐三向外走去。柳二龙就像是没有看到大师离去似的，从桌子上拿起餐巾纸，优雅地擦了擦嘴。 你就不怕他再跑了？ 傅老大，你认为让我再见到他，他还有跑的可能吗？这次，就算是绑，我也要把他绑在我身边。 走出食堂，大师径直向森林的方向走去。他一向喜欢植物，喜欢林间的静谧。唐三始终跟在大师身后，什么也没有问，静静地陪伴着自己的老师，因为他能够感觉到大师此时复杂的心情。走进树林，温度明显比外面要降低了几分，清爽的空气令大师精神一振，似乎连心情也变得舒缓了。 小三，你是不是很想问我和二龙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为什么我会躲了他20年？ 嗯。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20多年前，一名出身于名门的青年，因为自身武魂出现变异，没能继承本门的武魂传承， 而被家族所排斥。为了证明自己，他苦学魂师方面的知识，研究更深的内涵，希望有一天能够凭借知识来让世人认可自己。当他在外游历的时候，遇到了一名志同道合的青年魂师，两人决定一起在魂师界闯荡。有一天，他们在一片魂兽森林猎杀魂兽的时候，遇到了一名美丽的少女。少女孤单一人，她那活泼爽朗的性格很快就吸引了这两名青年，三人成为了好朋友。原本两人的队伍也增加到三人同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名青年都喜欢上了那位拥有火龙武魂的少女，但因为彼此的兄弟之情，谁也不愿意表明。尤其是那因为本身变异武魂而无法拥有强大实力的青年，更是将这份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由于三人意外发现彼此之间配合竟然能够施展一种强大的武魂融合技，凭借着自身的实力，他们渐渐在魂师界闯出了黄金铁三角的名声。哼，感情这东西是会随着时间而积累的，隐藏得越深，有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强烈。随着三人的年纪增大，彼此之间的感情也越发深厚。终于有一天，那位实力不俗的青年忍耐不住内心情感的煎熬，向那少女表白了。但是，一个令两名青年都极为意外的结果，却出现在他们面前。少女一直都知道，两位青年都喜欢自己。也正是这个原因，少女怕说出自己的选择，而伤害了另外一个人。此时面对有实力的青年表白，他终于无法再隐藏下去。他将两名青年都叫到自己面前，对他们说，自己喜欢的是那武魂变异而实力低微，却凭借毅力和努力拥有着极好理论知识的青年。你应该已经猜到了，那少女就是二龙，而那两名青年就是我和弗兰德。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弗兰德那极度失望的表情，还有我自己剧烈的心跳声。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幸福。但是我和二龙都不愿意伤害弗兰德，一时间我们三人之间变得沉默下来。如此过去了几天，沉郁的气氛让我们都有些窒息的感觉。终于弗兰德站了出来，他在我们中的年纪最大，他说要和我结为异姓兄弟，而二龙就是他的弟妹。 弗兰德院长真是个好人，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 弗兰德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说他已经失去了爱人，绝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兄弟和妹妹，他发自内心地祝福我们。 既然如此，那您和二龙阿姨应该能够结合才对，为什么会 如果一切真的顺利，没有发生后面的故事，或许我们的孩子都已经比你大了。可是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的捉弄，要将我们这所有的一切破坏。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夜晚的星格外明亮，弗兰德为我们主婚，我和二龙终于成亲了。 尽管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没有规模宏大的婚礼，可那时候我们却都感到无比的幸福。只要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其他的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三人一起喝过酒后，弗兰德准备向我们告辞，打算自己出去闯荡。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几个人，而这几个人我们都认识。为首的正是我的叔叔，蓝电霸王龙家族当代二家主玉罗冕。当时他的到来令我极为惊讶，但那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来的又是我的亲戚，而且我和这位二叔的关系也还可以，当下赶忙高兴地将他们请进了我的新房。可是谁曾想到，我那二叔并不是来找我的，他的目标竟然是二龙。 什么？为什么呀？ 在我们结婚之前，我和二龙、弗兰德一起在大陆上闯荡，彼此之间从未问过对方的身世，这是个人隐私，我因为被家族所不容而不说，弗兰德因为出身于贫民家庭，而二龙也从未主动提到过自己的身世。我这位二叔找来的目的竟然是认亲。二龙竟然是他的私生女。 天意弄人呐、啊、难怪老师会选择离开，这所有的一切真是对他太不公平了。 在我叫出对二叔的称呼时，二龙的脸就已经一片苍白。当我不敢置信地询问他时，看到他点头的动作，我只觉得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深爱着的女人竟然是我的堂妹。当时二叔看到我们身上的装束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能嫁给这个废物？原本我一直以为二叔对我不错，并不会像家族中其他人那样看我，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自己错了，原来他也将我当成废物看待。后来我才知道，二龙是我二叔和一个风尘女子所生，因为二龙母亲的出身，二叔不敢把她带回家。二龙出外游历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因病去世了，他一直被二叔在外面的地方养着，还让他跟了母姓。他名字中的二龙两个字就是他母亲为了他父亲所取。我二叔的乳名就叫二龙。 嗯，不对啊，老师，如果二龙前辈是您的堂妹，那她的武魂应该和您的家族传承一样，是蓝电霸王龙才对。难道说二龙前辈的武魂竟然也是？ 是的，二龙的武魂也是变异的，只不过他并没有变得弱小，虽然也没变得强大，但终究还是极强的武魂。雷电变异成了有近似之处的火焰，这就是他那火龙武魂的由来。我们之间正是在这种机缘巧合之下造成了这场悲剧。当时我像发了疯似的跑了出去，那时候我能想到的只有死。二龙想去追我，却被我二叔强行拉住了。要不是弗兰德追上我，阻止了我自杀，恐怕已经没有后来的大事。 唐三没有再说什么，此时连他也已经沉浸在了大师内心的悲伤之中。 但他们都不知道，就在身后不远处，另一个人同样泪流满面，默默注视着他们的方向。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